好像啊，我们也不需要人提醒我们，这功能呢会自然的去发挥的。比如说什么时候吃东西，你不需要人提醒的。什么时候你要睡觉，你可能也不需要人提醒的。甚至呢，什么时候呢呼吸，你也不需要人提醒。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功能呢基本上是能够维系我们的生命。但是有些功能呢是分秒必争的。我们打比方，我们说呼吸，你知道每一分钟我们要用呼吸多少次呢？所以平均呢，一个人呼吸每分钟大概15次。所以如果你呼吸的话，再吸气再放气的话呢，那么这个过程呢大概平均都是在15次。那么我们可以说在一天内呢，你要呼吸大概21600次。所以我们说如果你不能呼吸的话呢，你的身体就会出现许多就是不好的这种状况，因为它可以危害到你的生命。那么我们说动物跟人类呢都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通过吃喝休息和呼吸呢来维系生命。但是我们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能功能，却是我们需要呢身为人类呢需要非常留意到的，也就跟今天主题有关的，就是属灵的需要。那么耶稣在他的登山宝训呢，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是用了这句话呢说明了这一点。我们邀请大家能够打开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三节的经文。那么经文读到说，自觉有属灵需要的人有福了，他说因为呢天上的王国是他们的。所以你留意到这个自觉有属灵需要的，那么到底还有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怎么了解什么叫自觉有属灵需要呢？刚才我们特别谈到人有这个本能的功能是维系生命，那么显然的这个属灵需要呢就是维持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很直接的连贯，我们也需要在属灵方面呢维系我们的生命，通过属灵的需要。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了解到耶稣道出了这个意思。那么在原意呢，在这个属灵需要呢，自觉属灵需要的意思呢，它的原意就是承认自己的灵性贫乏，那么自觉需要去认识上帝。所以也意味到这个属灵的联系呢是跟我们崇拜上帝有关。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属灵的自觉就是跟认识上帝有密切关系。那么今天我们人跟动物不一样，因为我们会有思考，我们问一些人生的一些问题，从我们一出生慢慢的学习上课受教育，甚至在职业里，甚至到了晚年，有些问题还是围绕在我们的就是在内心的心坎里。比如说人为什么会受苦，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忙忙碌碌的一生又到底为了什么，甚至呢我们甚至会说怎样过一个快乐的生活。所以很多时候这些都是跟属灵有关的课题，都在我们渴望想知道的答案。那么属灵需要呢，基本经文说，如果你再看第五章的三节，他说有福了。那么这显然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追求属灵需要有这种感觉的话呢，这是好的一件事情，也味道呢对我们的灵性来讲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可以怎样的满足这个属灵需要呢？很多人说当你问一个人一个问题的话，你问十个人你会得到十个答案，到底你要听哪一个？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这样的答案呢可能真的不能够满足我们的这个属灵需要。比如说有些人会各说其言，或者呢有些答案呢是互相矛盾的。好像如果你通过宗教的课题，刚才特别谈到呢一些人生的一些问题的话呢，那么很多宗教有给你不同的答案。好像基督新教呢，他们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所以不需要了，因为你相信基督你就得救了，所以你不需要有什么需要。那么有些在一些佛教徒，他们是通过冥想通过觉悟呢去领悟到一些事情，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会影响到呢就是人在摸索当中也找不到这个答案的。甚至在印度教呢，他们甚至要克己就所谓的禁欲，所以他们为了控制呢，他们相信轮回，所以他们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也得不到一些他们认为满足的答案。那么有些人他们认为说满足属灵需要是不需要的， 因为呢，他们说只要我们不相信任何宗教，只需要相信内心深处寻找就够了，所以不需要去寻找，你内心有答案就够了。那么这样的说法真的可以满足我们属灵需要吗？其实当我们去追溯的话呢，结果呢是没有答案的。那么我们可以怎样的从哪里寻找这个属灵需要呢？那么这个就是关键了，我们真的要去寻找。那么我们再看看耶稣道出了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第六节。那么经文读到说，第六节说，对正义如饥似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会得到饱足。那么这个经文跟刚才五章三节有什么关系呢？那么耶稣说一个人对正义有饥渴，我们如果你看看你家里养宠物的话呢，当他要吃东西的时候，他会做些什么举动呢？或者孩子要喝奶，他们会发出声音，会用很多的方式呢，为了要得到他们的食物。所以这样的理解力可以帮助我们呢，一旦人来到饥饿的情况呢，他们会渴望呢，通过不同的方式想满足。所以这个是我们人有这样的一种需要，就是我们很渴望的去寻找一些答案。那么既然经文说正义的话呢，显然的就是有一些标准。那么谁的标准是能够帮助我们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呢？那就是通过耶和华所记录下来的圣经。那么上帝的话语呢，就提供了适当的标准呢，让我们可以满足属灵的需要，也可以帮助我们指引我们生活的一些需要。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通过上帝的话语得到答案。所以属灵的需要呢，是跟什么有关？就是跟上帝的话语有密切关系的。那么既然明白这一点，我们留意到圣经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没有一本书是能够通过圣经可以回答的。所以圣经可以满足我们的任何问题，我们任何的疑问都能够通过圣经呢去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来说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比如说你是一个客人，有一个 家人邀请你来吃饭，他就煮了拿了几片肉，这个肉呢只是清蒸而已，就放在你的碟子，这个就是你今晚的午餐。那么将来当然这是一个可以喂饱你的食物是吗？只是一块清蒸肉，没有味觉的，没有味道的。但是如果这个家主知道你的口味，他加了一些调味品，加了一些所谓的一些色菜啦，或者一些料呢，使到这个菜肴呢非常的好吃，所以你吃在你的口里呢，甜在心里了，对不对？所以当你吃了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呢这个家族的这个诚意。你吃了之后呢，你会说什么呢？你不只会说谢谢他，你会问他你这道菜怎样煮的，你下了些什么材料呢？那么这个家族说，哦，这个材料，他说你想学吗？我就有这个食谱，那么呢你可以用这个食谱来用出来。那么今天上帝的话语呢，就通过这样的食谱圣经，就是充满了许多可以满足我们属灵味蕾的这个食物。我们越吃呢就越有味道。很多人在真理呢，他们寻找真理，越找真理呢越找到说这是对的，这个就是他们在属灵方面呢越来越满足。所以他们这种自觉的这种属灵需要呢，可以大大的满足他们。所以上帝的话语呢，不是一个平淡无味的，或者说非常高深莫测的一本书，是人呢可以通过趣味，可以通过去激发他们的思想，甚至呢可以打动人的心，去明白上帝的话语。所以上帝的话语是一本写给人的一本书，也是一份宝贵的礼物。所以我们了解到属灵的需要是通过上帝的话语来满足我们的这个属灵需要。那么今天如果你看，在出版方面呢，圣经就是一本举世无双的一本书。那么不论在广泛的翻译方面呢，它深受呢许多人去阅读的，也是在世界上呢非常畅销的一本宗教书。那么这样的一本书，即使在大部分的90%的人口当中呢，很多人呢都拥有一本书，甚至有机会读到圣经。所以相信大家都能够同意这一点，对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圣经的确可以满足很多人的这个属灵需要。那么既然我们要满足的话呢，我们要怎样的让这个属灵的需要成长，这也是一个过程，对吗？你不可以说我吃饱了满足了就够了，我们怎样的继续维系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胃口。那么圣经在雅各书的1章22-25节就道出了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学习的， 雅各书的第一章的22-25节。雅各书一章22-25节。那么经文读到说，可是你们要实践神圣的话语，不要单单听了就算，想要虚谎的道理来自欺，因为听见神圣的话语却不实践的，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观看自己天生的面貌呢，看过就走开，马上忘了自己是哪一种人。那么可是呢，人如果仔细的查看那自由的完美的律法，并且恒心的遵行，不是随听随忘，而是付诸实行，就会因为实践出来而得福。所以你留意到最后的字眼得福是吗？如果我们要得到属灵的满足的话呢，同样的呢，我们就是要审查，通过上帝的话语一面镜子看看我们的为人，不是看圣经来看别人。通常我们看圣经，如果看别人的话呢，我们就用别人的标准，我们看圣经是来反映我们的真正为人。所以这里的经文说，有些人看了忘了就走了，结果不知道他真的是哪一个。所以今天世界的人，因为他们可能拥有圣经，但是有多少人可以真正的通过上帝的话语呢，去满足他们的属灵需要呢？这一位道他需要有一个过程，成长的过程有赖于他需要仔细的去研读圣经。因为圣经 阐明了许多快乐的一些原则，还有崇高的道德标准，对我们每个人都有长远利益的这个益处。那么最重要的呢，当我们实践圣经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的亲近耶和华上帝，因为他的作者就是那个主厨，他乐意的给你吃这个美好的这个菜肴。所以我们可以留意到，既然了解到这样的一种希望的话呢，再回到马太福音的5:3，我们看看最后的一句话说，5:3，他说天上的王国会属于他们的。那么这个天上王国也打开了自觉有属灵需要的人的两群人，那么其中就是指耶和华提供地球的旨意造诣，全人类能够生活在乐园。那么另一群人是有限的人，他们到天上呢，与耶稣一起作王。所以你留意到有属灵饥渴的人的福分呢，是非常的有长远的计划。所以今天很多人都渴望享有永生，他们都渴望呢去寻找这个属灵的需要。那么我们说一个人有属灵需要，刚才谈到我们要有这个成长的过程。好，如果成长过程当中呢，我们还需要去维系这个属灵的这个需要。那么我们可以想到在挪亚的时候，那么当时挪亚可以留意到整个世代的人完全忽略了这个属灵需要，他们没有这个饥渴。那么结果呢，圣经谈及到呢，他们只专顾于吃喝嫁娶，这当然是一个正常的活动，但是整个精神他们放在这方面，他们完全不理会上帝的旨意。那么结果呢，他们圣经说他们毫不理会而失去了这个生命。那么耶和华通过这个洪水呢，那么完全把他们冲走。所以你可以留到这个警告的确可以告诉我们，的确的，我们不要让这个属灵自觉被冲淡了，好像呢没有反应的感觉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我们不知不觉的呢没有这个饥渴，那么这样的情况就处于非常的危险。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可以怎样的就是调整或者审查我们有没有是一个属灵自觉有需要的人。这个就是我们要做出所谓的去查考一下我们到底是怎样的。那么圣经有这样的一个指标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审查，我们可以逐渐经文去了解，那么去明白到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可以怎样的去提防这样的障碍。我们不妨想想这两个问题，耶稣所谈的是什么比喻，第二个问题，那么根据这个经文我可以怎样的预防来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想想这两个问题就好。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的13，我们鼓励大家能够保留这节经文。马太福音的13，我们会阅读3-8，之后呢，我们阅读19-23。好，请保留自己的经文。那么，首先我们看看呢，这个了解到这个经文，耶稣通过他的这个比喻呢，道出了有哪一些因素 妨碍我们的属灵进步，而失去了这个属灵的饥渴。所以我们不想掉进这样的一个陷阱。我们看看第三节的经文说，耶稣他用比喻告诉他们很多事，说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那么了解这个种子呢，就是当撒种的话，农夫是撒的，当然有不同的土壤是吗？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土壤呢代表什么呢？土壤呢基本上代表就是人的内心情况，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内心情况，有不同的土壤就不同的内心情况。那么这个种子呢，显然呢耶稣道出的就是王国的信息，也就是说这个圣经的信息放在你的土壤当中反应的效果会是怎样，这个就是土壤所能够产生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逐一的去了解这个经文。我们看看首先第四节，撒的时候呢，有些种子呢落在路旁，那么飞鸟来吃掉了。我们再来到第十九节，他说谁听了王国的话语呢却不明白，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你看出第一个土壤的是什么土壤呢？那就是撒在路旁的。一般上我们说一个农夫他会耕田松土在要撒种的地方，但是当他撒的时候呢，可能有些种子呢会掉在哪里呢？这个路旁里。一般上路旁呢都是人走的地方，所以踩太久了会怎样呢？这个土就会硬，所以这个土基本上不是软的而是硬的。那么这样的情况呢，这个种子呢如果暴晒在这个路旁里呢，飞鸟看到呢就是它的食物了，它就会看到这是我的食物吃掉了。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可以帮助我们看出呢，这个比喻说明了如果一个种子落在又硬又实的土壤里呢，它没有渗入这个土壤的时候呢是完全起不了作用的。好，那么这样的情况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到底要说明什么呢？显然的耶稣道出了一个情况，说在第十九节说谁听了王国的话语呢却不明白。那么这显然帮助你明白到耶稣到底在说些什么话呢？显然耶稣所要解释的就是一个人没有经过沉思的过程。他可能看了圣经，这个圣经来了，可能有个传单给他看了消息，他没有把这个信息再一次的去深入的去了解。那么这个土壤呢只能保持在他的只是一面一面之差之过矣，所以完全不明白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思想呢就会开始反应迟钝了。那么这样的情况呢，这个真理没有马上的进入他的心之前，这个鸟就吃掉了，也就是撒旦魔鬼呢把你撒在你心里的这个种子呢拿走了。那么我们可以怎样的预防这样的情况呢？如果来到这样的情形，那么我们可以留意到，如果要把这个坚大的泥土去把硬变成松软的话呢，你就需要有一些 铲土的工具是吗？你要去松土，那么这个松土呢就是能够让这个土呢能够松，那么种子是能够放进在你的这个土壤里。或者呢可以改道、哦、既然这是一个路旁的，你可以改道以致能够把这个种子呢能够呢就是放在那。所以主要的要点呢就是帮助我们的核心在哪里。耶稣道出的这个经文，我们的生活核心在哪里？你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有娱乐和工作的时候，跟聚会崇拜的时候，甚至家庭崇拜，我会放在哪一个位置上？如果这方面有两个有冲突的话呢，你会怎样做？你是硬土的吗？还是松土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决定了。我们再看看第二种土壤，也是同样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五跟六节，他说有些落在土壤不多的岩石地上呢，因为土壤不深，种子立刻就长起来，那么可是太阳一出来就把幼苗晒干了，又因为没有根就枯萎了。那么这个经文道出了这个种子呢其实是有发芽的这个成长的，它有扎根的时候，但是呢太阳一出来这个幼苗被晒了晒干了，那么结果呢就死掉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是不是很好的一个土壤。什么原因呢？因为呢这个土壤的表土呢只是岩石，它没有泥土，所以这个根呢不能够去到这个泥土里吸这些水，以致呢它没有这个水分，这个根就不能够扎根。所以耶稣用的这个比喻说明了这土壤不深， 那么这个问题是因为在这个岩石上。那么二十跟二十一节耶稣道出了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经文，他说撒在岩石地上的就是人听了话语立刻喜乐的接受呢，那么谁知道他里面没有根，不过暂时接受呢，一旦因话语而遭遇患难迫害呢，马上就放弃了。所以这个耶稣用的这个岩石，因为他没有根扎根，所以很容易的讲呢，就是让其他的问题引发了一些问题。那么根据经文说患难是吗？甚至迫害，以为到呢，当他经历了一些考验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动摇，失去喜乐，失去力量，那么结果呢，他不再跟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这个内心的土壤也没有像岩石一样那么硬呢，可能我们有一些不良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一些，可以说可能一些特质，我们可能需要把它除掉。所以我们需要怎样的去克服这个问题呢？所以基本上这个岩石基本上也谈到这些障碍物呢，是不能够让这个真理的这个放在我们的这个土壤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情况是很严重的。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可以用什么方法呢去预防这样的问题呢？显然我们可以继续的通过耶和华的圣灵的帮助和祷告，那么甚至呢把上帝的话语呢就是深深的去沉思，通过去了解这一点。你还记得我们在去年的大会，我们看看这个戏剧的影片《西西家王》，那么我们可以留到当他面对这个亚述大军还有他的同胞的这样的一种问题，让他可以说是很难去应付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西西家他非常的谦卑，他通过先知以赛亚是吗？之后呢，他也跟耶和华做了一个祷告，所以结果呢，他能够让耶和华通过一个天使呢，把所有的这个亚述军完全的歼灭。这件事显然的告诉我们，如果西西家的心是很磐石的，哦，好像石头这样的岩石般的话呢，他靠自己的力量的话呢，可能这个问题不能够解决。但是西西家他完全的让耶和华帮助他，那么结果这个问题可以一一的解决。即使呢有患难或者考验的话呢，只要有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上帝的圣灵的话呢，这个土壤呢也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土壤。所以了解了这两个在路旁的在岩石的，我们可以留到耶稣的教导呢，可以帮助我们看得出不同的土壤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我们看看第三个土壤，这也是今天很多人很容易掉进的一个陷阱。我们同样的看第七节，说也有些落在荆棘里的，那么荆棘长起来把幼苗挤死了。那么二十二节说撒在荆棘里的人就是听了话语，可是这个制度的忧虑呢，骗人的财富把话语呢挤死了，他就结不出果实来。那么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田地有杂草的话呢，这个田地的收成会多吗？那么这个情况就不多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农夫知道有杂草的情况呢，他需要马上的把这个杂草除掉。为什么呢？因为杂草会吃掉这个土里的营养，甚至呢它会跟原本的这个果实呢抢这个营养，所以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天有什么情况会掉进这样的陷阱呢？那么经文说制度的忧虑，还有呢就是骗人的财富。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担心工作不保，物价高涨，甚至呢我们可能会担心养老的问题，哦，到我们年老的时候耶和华会不会照顾我，我的家人在哪里，所以这些问题会产生不必要的这些忧虑，甚至呢我们可能会担心没有钱，哦，等等的问题。所以也因为这样呢，我们可能会掉进这样的一个陷阱，形成了一个杂草。那么这个杂草呢跟我们的灵性如果抢的话呢，结果会怎样？他会把整个精神呢放在这个忧虑当中，那么结果我们属灵的这个活动可能会慢慢的减少，那么营养呢会把吸干了呢，我们就慢慢的被枯死。那么在以往的一个文章有谈到一棵树啊，它叫做金黄榕啊，它是一种所谓的杂草，它会缠绕在一棵大树里，它的目的呢就是讲呢，它会慢慢从那个树里它慢慢长根，那么这根会慢慢的粗壮，它会吸干它的养分，遮盖这个阳光，结果让这个树呢枯死。它的目标就是这样，很简单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让这些物质的忧虑、骗人的财富榨干我们的属灵的自觉的需要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会面临的这个属灵的危机了。所以的确的，我们可以看得出耶稣用了这个比喻呢，说明了这个经济呢，我们要采取一个除草的一个过程哦，就是这样。那么怎样的除草呢？我们就是要有这个平衡的时间表，就是除了工作之外呢，我们要让属灵的活动呢也放在我们的这个活动这个属灵的常规里。所以千万不要让属灵的事被事物的事呢给遮盖。所以有些人可以忙到呢完全的没有属灵活动也不行的，因为他会慢慢的挤死你。在原意这个挤死呢，就是跟饿死让你栖息有关的，就好像人如果把一个手看盖住你的颈项一直的扣着的话呢，会直到你没有气的话呢，那个就是你已经断气了。我们不想来到这样的情况，所以的确的，我们需要在这个方面呢保持留意到这个经济呢，不要让它一起成长。那么我们看看第四个是怎样的一个土壤呢？那么第四的就是从第四种呢，根据第八节说，还有些落在好土上的结出果实来，有的100倍，有的60倍，有的30倍。那么第23节说，撒在好土上的呢，就是人听了话语，明白了，真的结出果实，产生收获，有的100倍，有的60倍，有的30倍。所以听了明白，有些人听了可能不明白。所以因为到今天人有圣经，不代表他们有自觉属灵的人，因为他们没有让这个话语放在他的心去发挥，产生这个有这个属灵需要的。所以耶稣说，如果一个人是好土的，他的心是怎样呢？是软的，那么他是能够呢让这个种子深入在你的土壤里，在你的内心里让他成长，那么他就会产生不同的这个成果了，30倍、60倍、100倍。所以我们按个人的情况呢，我们就能够得益了。圣经在以弗所书的3:18，我们可以看这个经文，我们可以怎样的维系这个又深又软的土壤呢？我们要继续要保持这样的一种精神。以弗所书的3:18，他说，这样呢，你们就能跟所有圣明高深、圣明一同清楚领会呢属灵事物的长阔高深。保罗用的这句话长阔高深，不是讲大道理的，不是讲一些深奥中听不懂的东西，意味到呢，我们不要保持在属灵的表面功夫而已，我们需要深入的去了解属灵的事物、所以属灵的东西是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的。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上帝的话语，就要通过祷告那么加深去明白，甚至我们需要沉思，我们就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能够产生又软又深的这个土壤了。所以通过这四个土壤，你是哪一种土壤呢？可以审查一下，我是路旁的土壤吗？岩石的土壤吗？荆棘的土壤吗？还是好的土壤呢？所以耶稣用了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就表明了我们需要审查我们的这个属灵状况。所以刚才之前我们谈到了这样的一个本能是吗？什么时候呼吸，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吃东西，是不需要提醒的，因为我们知道呢，这是分秒必争的，时间到你一定要吃的，时间休息你要休息的、时间呼吸你一定要呼吸的。所以同样的属灵的这个胃口呢也是一样的。那么在启示录第22:17，那么我们留意到耶和华正呼吁呢我们大家有这样的一种努力的这种精神，在启示录的22:17，那么经文读到说，来吧，谁渴了都要来，谁愿意都要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所以今天耶和华通过他的属灵的这个灵粮，喂饱了许多弟兄姐妹，喂饱了全球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可以留意到属灵需要能够维系我们的属灵生命。所以我们时常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一个自觉有属灵的人吗？我有经过这四个步骤吗？就是松土、浇水、除草、施肥。如果我们在属灵方面有经常的这样做的话呢，那么我们就能够向上帝说，我的确有这个属灵需要，我希望他能够继续的喂饱我的属灵的这个需要。